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 生日杀手。信写得很简洁，字体很大，写在普通的白纸上，那种纸到处都能买到。信封上贴着一角三分的邮票，平信哪儿都可以寄。信封上写着纽约市杰弗逊大厦16号詹姆士收。信纸上没有称呼，只有一行字：你活不过你的生日，3月10日。詹姆士身材高大，膀阔肩圆，一头浓密的红发，连胡子也都是红的，看起来像一个北欧的海盗。他独自一个人坐在杰弗逊大厦的住所，正在吃早饭。那封信放在所有信件和当天报纸的最上面，他的四周全是五颜六色的画，那些画使他名利双收。有些画已经完成，有些还没有完工。他身边的咖啡已经变冷了，读信前点的烟斗搁在咖啡杯旁也已经熄灭了。他先拆开这封信，因为他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其他信件他都知道是谁寄来的。如果在别的时候，他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但是当他从信箱取出早报的时候，上面的头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生日杀手案仍无进展。一年前，城里出现了一位绰号山姆之子的凶手，专门杀害谈情说爱的男女，搞得是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生日杀手。起初，生日杀手的受害人之间似乎有些联系。一位受害人是个女法官，名叫金斯基，然后是一位助理检察官，名叫路易，然后是安格尔，新闻观察杂志社跑社会新闻的记者。他们每个人都接到过和詹姆士一样的信件，只是生日不同而已。每封信几乎都是在生日前3天寄到的。金斯基法官没有理睬那封信，在他漫长的法官生涯中接到过许多恐吓信，所以他没把那封信当真。他生日后几小时被枪杀在公寓大厦的电梯里，没有破案线索，没有目击者。 2个月之后，助理检察官路易在生日前两天也接到了恐吓信，内容除了生日不同之外，和金斯基法官接到的完全一样，经过专家鉴定，笔迹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刑侦处的理查德警官从这两桩暗杀中看出了一点可能的联系，有人向法官和检察官报复，报复他们的起诉和判刑。可是他是报复哪一件案子呢？路易检察官在金斯基法官的法庭上起诉了20多件案子呀。路易助理检察官没有等待刑侦处查出结果，便决定到国外去度假。但是在飞机起飞前20分钟，他被子弹射死在肯尼迪机场的洗手间里，没有线索，没有目击者。3个月过去了，理查的警官没有查出任何线索。接着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安格尔在他生日前3天接到了恐吓信，他立刻将信送到了理查的警官那里，同样的笔迹，同样的句子，只是生日不同，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安格尔采访了路易起诉的金斯基法官那儿的13个案子，这已经把案子的数目从20个减少到13个。警方决定向安格尔提供保护，他同意了，但是他已经约好了要去采访一位证人。他和理查的警官的手下约好1个小时以后到耶鲁俱乐部接他，但是他们没有接到他，他被枪杀在停车场的汽车里，没有线索，没有目击者。理查的警官努力追查，和金斯基法官、路易助理检察官和记者安格尔有关的13个案子，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接着又有第4个人遇害，这一下理查德的整个假设都成问题了。吴父是唐人街一家餐厅的老板，他被人杀害在餐厅和停车场之间的空地上，口袋里有一封生日杀手的信。理查德绞尽了脑汁也无法把这位餐厅老板和另外3个人连在一起。吴父的亲友们确信，金斯基法官、路易助理检察官和安格尔3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去过吴父开的餐厅，吴父本人从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他也没有批评过生日杀手，也没有向别人提到过。那么凶手寄了恐吓信给他，吴父死的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理查德不是一位普通的警察，他获得过法学学位，学问渊博，以致力于维护法律和秩序。他认为应该阻止犯罪，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詹姆斯呢，他是一位艺术家，一生嫉恶如仇，反对暴力，他绘画的主题一直是反抗邪恶的暴力，他同情穷人和弱者，因为他们两人的目的相似，所以理查德和詹姆士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 詹姆士打电话给理查的警官说，今天早晨我接到了一封信，你也许会感兴趣。哦，有人威胁你，让你不要去买警察球赛的门票。不，是你的那种信。詹姆士说着。我的那种信？ 生日杀手。 沉默了几秒钟之后，理查德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哼哼，如果报纸上登的没错的话，信的内容和其他人接到的一样。 詹姆士说，当然你必须亲眼看看，才能确定自己是否完全一样。理查德的声音变得冷冰冰，与平常判若两人。你的生日是哪一天？明天？后天？这一点很有趣。詹姆士说，这封信上说你活不过你的生日3月10日，那是明天。可是3月10日不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8月10日，离现在还有5个月。 你现在在哪儿啊？ 哦，在我的画室，但是过一会儿我要出去，我正在克林画廊举行个人画展。如果你接到请帖的话，你就知道正式开幕的时间是今天上午11点钟，我必须早一点赶到那儿。克林画廊在57街第5大道的东边。 好，我和你在那儿见面。 理查德说，把信带来。他又关心地叮嘱说，詹姆士，当心点，他大概是在名人录上查到你生日的，那上面把你的生日印错了。那是一个寒冷的3月天，詹姆士告诉自己，人应该勇敢，但不能鲁莽。有个心理不正常的人把他列入了死亡名单，那个心理不正常的人已经下手杀害过4个人，而且没有留下一点点蛛丝马迹。当詹姆士穿上褐色的西装，准备去主持个人画展的开幕典礼的时候，在心中把4个谋杀案思考了一遍。凶手总是在近距离下手，而且没有证人。金斯基法官在电梯里遇害，路易检察官在机场的洗手间，安格尔在停车场的汽车里，吴父在房屋后面的黑暗里。这位凶手在最后一分钟时，是不是面对受害者，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死呢？凶手作案的过程中，没有留下从屋顶袭击的迹象，空旷的地方显然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时詹姆士感到，他最大的危险可能是在公寓外面的狭窄的走廊里。很显然，生日杀手不在人多的地方下手。4个案子中没有一个目击证人，以前那个叫山木之子的凶手，有不少人看见他逃离了现场，还能描述凶手逃跑使用的汽车。但是这位生日杀手没有人见过，他选择的时机很恰当，那个时刻只有他和被害人在现场。詹姆士从五斗柜上面的抽屉里取出了一把手枪，塞进了他的大衣口袋。这把枪是有执照的，该出发了。 当他打开公寓门走到走廊的时候，他全身紧张，他手里拿着手枪，随时准备射击。阳光从走廊的尽头照射进来，白天的这个时间没有阴暗的地点可以躲藏。他走到了走廊的尽头，右拐，有一道楼梯直通街面。他拐过去朝四周观察，没有人影。楼梯角有一个狭窄的通道通往地下室的门，假如他直接走下楼的话，地下室可能就会有人突然出来。他下了一半楼梯，然后转身向后退着走，面朝地下室的入口处。没有人，什么也没有。走到街头，就好像从黑暗的地下隧道走进了温暖的阳光中。在大厦的门口，进进出出的人们微笑着向他打招呼。他在这一带很有名，大家都认识他。生日杀手显然不会在这里下手，因为这不符合他的作案方式。大厦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但他没有上，单独和一位司机在汽车里，谁知道那个司机是不是杀手？他觉得自己有点太神经质。但是杀手不留痕迹地杀了四个人，不能对此掉以轻心。混在人群中比较安全，詹姆斯决定步行去克林画廊。理查德比他早到会场。理查德身材细长，温文尔雅，不像一个警察。画廊中早已挤满了爱好绘画的人。当高大的红胡子画家走进来的时候，人群中一阵骚动，这儿有100位目击者。理查德的表情很严肃，他把一份画廊准备的小册子递给了詹姆士，里面有画的编号以及詹姆士的小传。警官说，你的生日印错了，小传上这么写着，詹姆士1948年3月10日生，康涅狄克州湖景城。詹姆士找到了画廊的老板，他问，克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呢？克林皱着眉头瞧了瞧那份小册子说，詹姆士，这是从你自己写的自传上复印下来的。我当然知道哪天是自己的生日，原稿就在我的办公室，我这就去取。克林说着离开了他们，走到里面的办公室。理查德问，你怎么这么晚才到？我正为你担心呢。哦，我步行来的，这样好像安全一些。詹姆斯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恐吓信，递给了理查德。理查德皱了皱眉头说，他妈的，同样的笔迹，看来真的是同一个人。克林从办公室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哎，詹姆斯，你就是这么写的？詹姆斯一看就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了，他是用圆珠笔匆匆忙忙写下这日期的，结果刚下笔的时候笔尖干燥，把八月的八写得像个三。克林问，问题不是很严重吧？他是个天性开朗的人，长着满月般的一张脸。詹姆士的个人画展非常成功，我们开幕才半个小时，已经卖掉3幅画了，有2幅是在华盛顿画的，画的是那几个叫马沙林的，把几位人质压在3栋大楼的事，还有一幅是在海滨走钢丝的画。今天早晨你起床以后， 你的财产又增加了15500美元。 理查德问，你今天早晨把这小册子发出去了？ 对，我亲手发的。 格林说，不过2星期前我已经向有潜力的顾客寄出了好几百份。 他们在展厅中漫步，来到了一幅题为《海滨漫溢者》的画前，画框上沾有已售出的红条。突然，理查德的手猛地抓住了詹姆士的手腕。 天哪！理查德叫着。 詹姆士问，怎么了？ 理查德用另一只手指着画， 画的背景是海滨，有许多彩色的遮阳伞，游泳者在远处冲浪，日光浴者戴着大太阳镜，前景有两个男人在做杂技表演，一个人正在做倒立，双臂张开，站在倒立者两脚上的第二个人，那个人正咧着大嘴在笑。 不可能，理查德说着，难度很大。 不过他们做到了，詹姆士说。 我不是说杂技，理查德说，我是指站在上面的那个人，那个咧嘴笑的，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是画画那天才见到的。 理查德放开了詹姆士的手腕，脸上的肌肉在痉挛。他的名字叫米鲁，警官冷冷地说，他是在时代广场杀死了一位女警察，后来在狱中悬梁自尽。 你不知道你画的是谁？ 不知道，他当时正好在海滨上。 你画得非常像。 詹姆士说，我有照相机一样的眼睛。 理查德盯着他的朋友，他被路易检察官起诉，指控他犯有1级谋杀罪，陪审团判他有罪，金斯基法官判他终生监禁。他是个吸毒者，他向时代广场的一位女士购买毒品的时候，那个女士刚好是便衣警察，他便开枪打死了他。 审理那件案子的时候，舆论界大肆抨击警察的办案方法，安格尔写了一篇文章为警察来辩护。 这么说，他们三位都与这位迷论有关， 詹姆士说着， 而你又画了他。 理查德说，倒立的那个人是谁？ 詹姆士回忆了一下，很难记得住一张倒立的脸， 可是他并不是整天都倒立着呀，他站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我不记得了，詹姆士皱着眉头说着。 理查德找到了克林，问他谁买了这幅画。 画廊的主人耸了耸肩， 哦，一位老人，他有点怪，因为他付了现金并且立刻要带走。 我告诉他，画必须留在这儿，一直到2星期后画展结束。 他开始很不高兴，但是后来不得不同意了。 他有没有留下姓名？ 没有，不过我开了收据给他，让他画展结束以后拿着收据来取画。 描绘一下他的长相。 他的年龄很大，看上去身体很不好，一头厚厚的白发，不像是拿得出2500美元买画的人，不过他是用现金买的。 理查德转向詹姆士，这个生日案子总算找到了一点头绪， 你知道什么了？梅伦在监狱里自杀，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理查德说，报纸刊登了此事。现在有个心理不正常的报复者在别人生日时报复，我们散步去吧。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 听众朋友，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生日杀手》的上半部分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故事的下半部分我们将在明天的午夜拍案惊奇栏目中播出。演播萧彤，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再会。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 半个小时后，詹姆士来到一位叫斯通的年轻律师的办公室。在乘出租车去那里的路上，理查德向他解释说，这位斯通曾经当过密伦的辩护律师，虽然最后官司输了，他却出了名。斯通长得又黑又小，但是显得精力充沛，他不停地在椅子里扭来扭去，同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理查德以前和他谈过，因为密伦和生日杀手的三位受害者有关联。现在他把詹姆士刚刚接到的恐吓信交给了斯通，还有一份画廊的小册子，里面有那幅海滨卖艺者画的黑白照片。理查德说，把你告诉过我的再告诉詹姆士一遍。斯通吐出一口烟说，许多人认为我为密伦辩护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其实是有人付钱聘请我为他辩护的。密伦请的？理查德问着，显然他知道答案。我不知道谁付的钱，斯通说，反正在诉讼的那几个月里，我每两个星期送一次账单给密伦，每次送出账单后两天，我就会收到寄来的钱，而且是现金，$1000或者多一点，每次付的都是全新的钞票，信封里没有信，没有任何东西，钱是用平信寄来的，比普通信多贴一点邮票。那些信封你还留着吗？理查德问。斯通咧嘴一笑，呵呵，因为你打电话说要来，所以我留着。说着打开抽屉，拿开一个信封。理查德把信封放在了詹姆士收到的信旁边。哼，一样的笔迹。詹姆士说着眼睛眯了起来。生日杀手为密伦付律师费，看来是这样的。斯通说，总共大约付了$30000。斯通先生，你怕不怕收到恐吓信呢？詹姆士问着。律师耸了耸肩，我为什么要怕呢？我试图救密伦，他被判刑，应该由路易检察官负责。哎，詹姆士先生，你怎么得罪他了？哦，好像是因为我画了他的像。我不这样认为。理查德说，你也画了另外一个人，倒立的那个人。但是我没画他的脸呢。不过你可以凭记忆记起那个人的脸，我希望你最好记起来。理查德说，越快越好，他认为你的生日是明天。詹姆士本来准备留在画廊，吸引那些来参观的人，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回到了杰弗逊大厦的画室。那天在海滨，他曾画了好几十张的素描。 这些素描也许可以使他想起一些当时的情景。理查德坚持要派警察保护他，但是詹姆斯不愿意。他很久以前就认定，一旦面对死亡，他愿意一个人来对付。他并不怕死。他锁上了画室的门，扣上了防盗链，检查了卧室和壁橱，一切都很正常。他在资料柜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在海滨那天他用的素描本。那差不多是2年前的事。他在画架前的椅子上坐下来，掏出口袋里的手枪，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以防万一。那些素描没有给他提供什么线索。那天阳光灿烂，许多人在做日光浴，少女差不多全裸，男人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了。这一天真是够紧张的。詹姆斯发现自己筋疲力尽，他坐在摇椅上睡着了。这一觉一定睡得很长，因为当他醒来的时候，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街灯照在窗户上。詹姆斯看了一眼手表，差不多是半夜11点钟了。他睡了将近7个小时。一个古怪的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如果明天是他的生日，那么还有1小时，灾难就要来临了。他打开电灯，到屋角的一个柜子前倒了一杯加冰块的酒。他想整理一下思绪。他忽然觉得自己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那个开中国餐馆的吴父和这个谋杀案仍然没有关系。突然，他的大脑就像电光闪了一下一样，看到了海滨上的杂技表演。他看见米伦终于跳下来，落到了沙滩上，放声大笑。接着，那个倒立的人翻了个跟头站了起来，那个人也在微笑，那是个东方人。詹姆斯从桌子上拿起了手枪，放进外套的口袋。现在他是猎人，不是猎物。他走到大厦外面，看到有一辆出租车停在那里。去唐人街的中国宫殿，詹姆斯对司机说着。那一带现在都关门了吧？司机说着。你就照我说的开吧。出租车把他带到了城中心，停在中国宫殿的外面。詹姆斯付了车费，向门口走去。有些顾客正从店里走出来。詹姆斯走到门口，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拦住了他的路。詹姆斯觉得心砰砰的乱跳。现在，他记起了那张脸，记得很清楚。那张脸正是倒立者。那个中国人说：“对不起，先生，我们已经关门了。”詹姆斯说：“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想和你谈谈。我们正在关门，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吴烈，是这个店的老板。”“ 嗯。”“我想你应该认识我，我叫詹姆斯。”吴烈的头上冒出了汗。“ 哦，如果你不介意服务员打扫卫生的话，请里边坐。” 店里只有一张桌子和4个客人，他们正结账要离开。吴烈 领着詹姆士来到角落的一张桌子。 对不起，我得派个人站到门边送客。 他走过去和一个服务员谈了一会儿，彬彬有礼地向正要离开的客人鞠躬，然后走回到詹姆士那边，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哦，詹姆士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詹姆士说，我等你都等烦了。 我不懂您的意思。 我想你心里头清楚得很。詹姆士说，我告诉你，吴先生，在我的外套口袋里有一支手枪，它正对着你的肚子。如果你敢轻举妄动的话，就叫你肚皮开花。我收到了你的信，我知道你就是生日杀手。 吴烈舔舔他那薄薄的嘴唇。 詹姆士先生，看看你的周围，你可以看出你没有机会离开这儿了。 那些中国服务员已经停止清扫工作，堵住了每一个出口。 詹姆士说，我们两个人都要死了。 詹姆士平静地说，有个笑话得告诉你，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那也没关系，吴烈说，我可不能再等了。你在克林画廊开画展，是不是有人告诉你，你画的那个人是米伦？ 理查的警官告诉我的。一个聪明人呢， 可惜还不够聪明。是你买下了那张画？ 哼，我派人去买的，希望在你回忆起来之前把它从画廊弄走。 詹姆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你我死前，我想知道原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为什么连你父亲也要杀？吴父是你的父亲，对吗？ 吴烈斜靠在椅背上，两眼看着头上的吊灯。 他说，米伦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你就着手实施这个丧失理性的报仇计划。你杀害检察官、法官和那位记者的动机我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连你父亲也下手？他和这个案子没有关联。 吴烈开始轻轻地在椅子上来回摇动。 让我告诉你，他说，只说这一次，因为没有人知道详情。 詹姆士点点头，他的手指扣住了手枪的扳机。 一个轻举妄动，吴烈的故事就永远无法讲下去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他有所举动的话，他也永远无法再听这个故事了。 那些中国服务员似乎远远地把桌子围成了一圈，不过他们没有掩饰一件事实，那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落在了陷阱中间。 吴烈说，越南那是政治家的战争，也是当权者的战争。 米伦和我在越南认识的。 你或许会问，一个中国人加入美军在越南做什么？ 他苦笑着说，告诉你，我是美国人，出生在摩托街，在这个城市读书，从哥伦比亚大学机械系毕业。 你知道，这是一个只讲机会的国度，一位中国机械师唯一的工作只能在他父亲的餐厅卖杂碎给那些爱吃中国菜的美国人。但是军方接纳了我， 他们不是因为我是机械师才接纳我，而是我讲的语言在越南可以派上用场。 吴烈的痛苦叙述让詹牧师动了一点同情心，他继续说，我在西贡遇见了米伦，那时我们两个人都在度假，当兵的在休假期间不是酒就是女人，还有好多大兵吸毒。米伦是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看见许多老年人妇女和孩子被疯狂地杀死，他看见农作物和森林被摧毁，他看见没有军事价值的边远村庄被夷为了平地，于是用吸毒来忘却他所亲眼目睹的一切。他很想戒，但是上了瘾戒不掉。我试着帮助他，我憎恨毒品对人类的毒害，尤其是对迷伦。当他毒瘾发作受痛苦煎熬的时候，我陪伴他。有时候我以为他战胜了毒品。大兵们到哪儿去弄毒品呢？詹姆士问着。黑市买卖，经营这种生意的还是肩膀上有金色杠杠的，他们因此发了大财。世界到处都一样，弱肉强食。在一次空袭中，米伦和我救了一些高级军官，我们两个人一起受伤，一起就医，然后一起光荣退伍。回到家，我有工作，在这儿卖杂碎。米伦则找不到工作，他仍然在和毒瘾苦战。我把空闲的时间都花来帮助他。一般人认为，一个男人爱上另一个男人是邪恶或者是病态，但是我爱他，我愿意为他付出我的一切来帮助他解除痛苦，毒瘾的痛苦。我们在空闲时间尽量远离毒品，就像那天你看见的那样，我们到海滨消磨时间。有一天，我父亲派我到旧金山做生意，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迷伦会毒瘾发作。可是我父亲一定要我去，如果丢了这份工作就无法帮助迷伦了，所以我不得不听父亲的话到旧金山去。我们约好每天通一次电话，但是第二天他没有接电话，我知道他出事儿了。吴烈一拳砸在了桌子上，我不得不在旧金山多待几天，米伦一直没有再接电话。等我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完了，他杀死了一位伪装贩毒的女警察。吴烈痛苦地扭动着身体。詹姆士先生，在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就是这么办事的。警察一发现他们吸毒，就把他们投入监狱。詹姆士说，吴烈，他不仅仅贩毒，他还杀死了一位女警察。那是他被发现以后才杀的。我听说有一位叫斯通的律师很有才华，所以鼓励米伦聘请他。斯通律师认为有机会救米伦。你就是付律师费的那个人。是的。斯通律师在法庭的滔滔雄辩很有力。米伦是个病人，警方利用他的病驱使他杀人，那种事他从来没有做过。斯通律师指出，米伦是个需要救助的人，不是应该严惩的凶手。 检察官们不以为然，法官也判他有罪。而米伦，可怜的米伦，他把床单作为绳子，在他生日的那天自尽了。这些没有理解之心、没有同情心的人杀死了他，所以你就一个接一个地杀掉了他们。是的，一个接一个。可是你父亲呢？吴烈舔了舔嘴唇。他逼迫我到旧金山去，假如我没有离开纽约的话，我可以阻止发生在米伦身上的事，我会陪伴着他，帮助他熬过毒瘾发作的痛苦。詹姆士没有说话。吴烈冷笑着说，事情就是这样。现在詹姆士先生，假如你杀了我，你永远无法活着离开这里。假如你没有杀死我，你也无法活着离开这里。房间静悄悄的，静得詹姆士觉得都可以听到厨房水龙头的滴水声。接着是一阵叫声，很多人从一扇门冲了进来，围成一圈的服务员被冲散了，而且有一声枪响。詹姆士对面的吴烈突然站起来，像变魔术一样从袖口里拿出了一把刀，他向詹姆士扑过来，画家躲闪了一下，同时开枪。他是对着吴烈的膝盖开的，而不是胃部。吴烈尖叫了一声，倒在桌子上。你这该死的傻瓜，理查德说着，他站到了詹姆士的身边。詹姆士躺倒在地板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来处理呢？詹姆士想放声大笑，但忍住了，同时站起来。他问理查德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理查德说，我接到了一份米伦服役的报告，他和吴烈一起受勋，是这点把事情凑到了一块儿。我花了几个小时才使法官签了一份搜查证，警察办事得依照法律条文，我一直在找你，找不到我就明白了，你可能记起了那个盗猎者的面孔，自己去扮演擒贼的角色了。詹姆士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他问，你想啊，一个男人会在这样的餐厅里喝杯酒吗？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 演播肖彤，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明晚再会。